兄姐早晨，今日能够喺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，最紧要嘅恩典。刚才咧，好多谢为我读出呢段嘅经文，就系喺彼得书一章三到十一节。咁咧就我唔知大家手头上有冇圣经，如果有咧，我哋都系继续打开圣经，我会系喺圣经里面大家去分享嚟去解释。咁我唔再读啦，咁段经文咧。就大家都會讀過嘅，就比較熟悉嘅。首先咧，我哋睇到彼得佢喺呢經文裏邊咧，就提到上帝將佢嘅神能，關乎生命同埋敬虔嘅事賜俾我哋，然後咧又將又寶貴又極大嘅應許賜俾我哋，兩樣都係好豐富。咁我哋睇睇究竟彼得喺度想讲啲乜嘢咧？咁神能咧，呢个字其实好抽象嘅。嗰个所谓神能啊 ，divine power。彼得佢用呢个字，佢就话上帝将个神能，其实咧，佢呢个神能就是能力。上帝嘅能力系乜嘢咧？就是耶稣基督。就系基督系上帝嘅能力，系基督将一切关乎生命同埋平静嘅事赐俾我哋。所以咧，呢個我哋好熟悉啦。神將基督俾我哋，基督就係我哋嘅能力。咁啊，第二個字咧就係賜係咩意思咧？喺呢經文裏邊，其實好簡單，就是、裝備。例如咧，神將嘅能力俾我哋咧，就叫我哋能夠咧有裝備可以侍奉神。例如詩班咁，我哋練詩裝備我自己；軍隊我哋訓練啊，為神嚟打仗。咁所以咧，每日基督徒咧，我哋得到基督嘅能力咧。其實是裝備我們，讓我們屬靈生命是得到成長，讓我們能夠在家人相處，能夠有忍耐，和世人外面的人交往，有誠實，這些都是裝備著我們。好了，那我們再跟著下去看吧。那跟著裝備了做什麼呢？就是生命和虔敬的事。那生命和虔敬的事，這個事又好像又比較周詳，其實彼得所說的不周詳。文字上面咧，當我哋再睇嘅時候咧，就話當耶穌基督將個生命能力俾我哋，裝備我哋嘅目的咧，就叫我哋能夠將我哋嘅信仰實踐出嚟，就咁簡單啦。即係話我哋有主嘅能力，就裝備咗我哋啊，能夠去侍奉上帝嘅時候咧，就將神俾我哋嗰個信仰啊，所謂嗰個 godly life 嗰個生命咧實踐。原來咧，耶穌基督拯救我哋。我哋信咗主之後咧，我哋係可以活出呢個嘅生命裏邊各樣嘅好處，即係話其實一啲都唔抽象，好簡單。喺家人裏邊，喺社會上邊，喺個工作上邊，就算我哋退休之後點樣去安排我哋生活咧，我哋都可以實踐啊我哋嘅信仰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再落位咯。如果唔係咁複雜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再睇呢兩節咧。他又用一個，他說皆因我們認識，使用自己榮耀和美德照我們的主。原來呢，個主要目的就是叫我們能夠去達到上帝對我們的要求，或者上帝對我們的心意。那就是耶穌基督給我們一切，我們可以實踐出來，不抽象。基督徒是可以見證的，這個是神所要求，所給我們。好了，跟住落去咧，就係應許啦，就我哋將來可以得到神所俾我哋嘅應許，就係呢個生命。嗱，彼得後書裏邊講咁多目的，就係俾我哋與上帝嘅性情有份，有屬上帝嘅生命啊！呢個就前面嗰兩隻經文所講。如果你有聖經嘅睇，或手機裏邊嘅聖經嘅你可以睇。但係咧，呢段經文咧。就有一個問題咧，我哋讀嘅時候好容易咧，就係誤解咗彼得嘅意思。因為咧經文咧，佢哋就講到，我哋點樣得到與上帝嘅性情有份咧，就有好多步驟啦。就話咧，我哋有信心，啊有信心之後咧，就要加上啊德行，有德行又有加上呢樣，加上呢樣。嗱，成段經文裏邊咧，就俾我哋睇到咧。就有很多的階段性，做一樣又加上一樣。而呢，開始第一步呢， 佢就有信心。信心就成為整個階段的開始。咁我哋知道聖經係好重視信心啦，亞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以子為個義啦。喺路加福音裏邊咧，就記載到一個嘅婦人咧，佢喺耶穌嘅跟前又喊啦，又成日將個心裏邊嘅嘢去倒空出嚟啦。之後咧，耶穌基督就話唔係因為你做咗幾多嘢，而因為你信而救到你。嗱，呢經文咧，真係有機會先講啦。就係一個女人做咁多嘢，其實因為佢相信耶穌可以解決問題，個信係有絕對性。我哋今日講到嘅重心咧，我哋就從彼得所講呢、這個好似階段性嘅所講嘅，究竟係咪彼得嘅原意咧？咁好啦，有了信心，又加上佢冇主持，有信心。要加上加上，是哪个加上？是我们自己加上。我们有信心之后，我们要加上加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基督徒生活其实就很苦的。即是我有信心未够，又要再上一步。即是说你跟我小孩，即是一个学生，你拿60分未够，下一科70分，于是要搏命做。7分不够，再来80分。咁整個基督徒生活咧，就係一種無盡頭啊，沒完沒了嘅。啊，做一樣未得啊，再做哇，好攰，好疲乏。究竟彼得係點講咧？彼得話有咗信心要加上，因為咧佢冇主持。如果係我哋加上咧，就話我哋信耶穌之後有好多嘢要做，做完一樣又做一樣。啊！對人愛心唔夠，啊又關心人，啊唔夠，仲要啊要慷慨，啊又要做呢樣做嗰樣，就好似喺整個律法要求之下咧，沒完沒了。咁你會唔會覺得好疲乏咧？彼得係咪咁樣講咧？如果主持係上帝，咁即係話我哋有信心，就上帝按佢心意為我哋加上得行。咁我睇翻彼得點講？彼得咧喺呢度所講，佢係加上嗰個字咧，就係慷慨送出嚟，係好慷慨就會送俾你。咁好明顯，其實彼得所講咧，有信心又要加上得閒，有得閒又要加上呢樣，加上嗰樣，就唔係你好似考試一樣。一步步的搏命的来到为自己加上去好顺利起源，而是呢我们有真诚的信心，完全相信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交到给他，有了这个信心，上帝就会加给我们。所以那个主动呢是上帝慷慨的加给我们。虽然彼得没有用一个主持，是哪个加，但個語氣上面咧，其實係上帝加俾我哋。當我哋有信心的時候咧，上帝就會俾我哋，俾乜嘢我哋咧？就係咧，當我哋有呢個救贖嘅大能，相信主嘅時候，就會發生，就會發生德行喺我哋裏邊。所以呢個德行咧，唔係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添加。是信心自然產生的。換句話講咧，一個真信心是會自然產生德行。有冇諗過？原來我哋基督徒生活咧，最重要喺個信心下邊，神係會將其他嘅各樣嘢慢慢加進嚟。點解一啲有一啲冇咧？其實最基本就係嗰個信心問題。我們對神的信心是否一種完全的依靠，完全的相信，相信我們上帝的大能，相信基督的救贖，相信我們這個世界完了之後，我們有永恆的生命，我們與主同行，一個很基本的。當我們這樣相信的時候，神就會將我們的德行加給我們。好了，我們再來看什麼叫德行。當我們真正的信心相信上帝的時候，我們生命呢 就會改變。基督徒的生命是會改變他的生活的，改變他的性格。你知道他的身份是會改變人。當我們真正相信上帝的時候，我們的身份，一個新的身份，就是上帝的兒女，會改變，改變到我們的心腸會軟，我們對人會好。那你說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奇啊？身份是會改變你的。很簡單的舉個例子，一個女仔，她很怕狗，一見到狗就怕了，或者大狼狗嚇死她，她會走。這個女仔這種怕狗的性格，她是沒有辦法呢去改變的。她說不怕，不用怕，狗不咬你的，打她的沒用的。有一天，這個女仔結了婚，她生了一仔，一個很得意的女兒跟她一起走，突然間有隻狗走出來，她怎樣說？哇，好害怕啊，抌得個女兒給那隻狗，自己走人，會不會？不會。這個女仔縱然很怕狗，但因為她身份改變了，她做媽咪，她做媽媽，她保護女兒，她就不害怕隻狗了，是吧？拿隻鞋扔你。為什麼？是不是因為你教他不用怕狗？你教不教到？你教不到的。身份的改變就讓他有一種的勇氣，以至他不再怕狗，因為他要保護他的女兒，他死都要打狗。基督徒的身份，當我們得到救贖之後，有主的愛在我們裡面，我們會改變，我們會考慮人，因為我們想起主的榮耀，想起主自己的愛。所以基督徒的身份是会塑造我们，会改变我们。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呢？因为他在信心上面，他没有，未有第一步。德行这个字呢，就是指一个肥沃的土地，优等的质素，就是基督那种的丰富，成为我们生命的质素。所以我是為了榮耀基督的緣故，我可以放下自己，情願吃虧，這個就塑造了我們咯。勇氣，好像剛才路加福音那個婦人，為什麼要找耶穌呢？因為他相信耶穌解決問題，所以他不怕人來罵，不怕西門，不怕高門大門，他要去見耶穌。所以這個呢，因為有信心，我相信基督可以解決問題，所以我要找基督。这个信心就塑造了一个人的生命，因为我相信基督，虽然我在病的里面，虽然我祈祷好像没有回应，但我是相信基督与我同行。我相信上帝，他是容许这个病临到我，有他美意，因为最好的他给了我，就永恒的生命。世上的每个人都会病，每个人都会老，神容许我们在这个老和病当中去經歷他的同在，所以我無怨無悔，我不會去怨天尤人。這個就是生命的素質，就是德行，是由信心而來。當你有信心，神就將你的德行賜給我們。所以真正的德行呢，就會產生知識。什麼叫知識呢？這個知識呢，就不是智慧，這個就很普通。智慧呢，就是一種的原則性的東西，給我們呢去理解這些原則。但是呢，智慧比較抽象，知識呢是一種實用性的，是對生活產生效用。剛才我所說，當有這個德行塑造了生命之後，我們就會實踐在生活上面，對人會關懷人。你知不知有需要，我們每位祈禱，我們每位 ignore 他，我們每位不理他，我們會打個電話，我們花時間去聽，我們會做一些對他有好處。有時我出了去教書，我不在那裡，有一次就剛好教書，我師母病了，在家裡很辛苦，有個姊妹很好，很有愛心，他的愛心呢就化成了行動。他知道問了什麼病，他煲了一些湯水送來家裡， 嗱，佢係咪專家？我唔知道。不過佢會體驗人嘅需要，然後咧就揾最好嘅嘢去做。嗱，嗰個嘅知識咧，就係因為我關心人，所以我就曉得嚟到去揾最好嘅嘢幫助人，就喺生活上邊好簡單啫，懂得與人相處，做事妥當，做好啲。呢、这個已經就係從得閒而嚟，所以個知識就係一個咁簡單，就是、神俾我哋。其實個個人都識得做嘅，當你用心做就會做得好嘅，係咪？我哋用心做，我哋就知道點樣做啦。咁啊，跟住落去啦。有真知識咧，就會產生節制嘅。節制咧就係一種自我克制，你知道講啲乜嘢好。講啲乜嘢唔好，就係一種克制。嗱，一個真知識咧，佢就唔會隨便咧亂講嘢。只有半桶水嘅人，要爭風嘅人，先至會咧就好好驕傲啊！啊，即係成啊！所以有啲人咧就好唔中意美國總統啦，特朗普。啊，雖然咧佢嘅信仰保守，不過啲行為我都好唔中意佢。佢成日好驕傲，哇！我點樣巴閉點巴閉？即係我覺得咧就係、是。一個人好同埋唔好咧，唔係你自己講嘅，係嘛？人哋講啊嘛，你自己講冇用啊！哇，我開心你睇我幾開心啊！我點好？係人哋講。當你對人好嘅時候咧，人哋就會對你嘅評價。所以個知識產生節制咧，就係當我真係去曉得對人好嘅時候，做啲嘅事情嘅時候咧。我就會曉得控制我哋情緒。一個有真學問嘅人咧，係唔會咧驕傲嘅，係唔會咧嚟到四處咧宣揚自己嘅。咁其實呢個咧喺中國古人咧，就係一個好有智慧啊。所以你只係控制到情慾，就能夠產生忍耐。嗱，呢個忍耐咩意思？呢忍耐就係喺我哋生活上面咧，我哋知道點樣隱藏自己。有冇聽過一句説話？女子無才便是德啊！好冇啊！呢句説話冇個零頭嘅。我每次婚禮咧，我都勸嗰啲新娘：你一定要學識女子無才便是德啊！我如果唔係你唔配做人哋嘅太太啊！哇！嗰啲師班咧，嗰啲嘅姊妹，哇！個個碌大雙眼神落，咁識掟我。我哋真係唔明白中文智慧。你知道女子無才便是德係非常好嘅，啲姊妹啊！你聽住喎，女子無才便是德點解啊？就係、是、我覺得中國嘅智慧同埋聖經裏面係好配合。從來嘅説話係兩句啊嘛，唔係一句噶嘛。女子無才便是德第一句乜嘢？呢個第二句嚟喎。第一句乜嘢？唔知啊？咁啊，淨揾咗第二句啊？哎呀，慘！你知道女子無才便是德咧，係第二句嚟。第一句咧就男子有德便是才，第二句先到女子無才便是德啊！好早期兩晉時間咧已經講嘅，係講乜嘢咧？佢一個男仔咧，我無論你點樣叻都好，或讀幾多個 PhD 博士都好，但你冇德行咧，你都唔算有才。但你真正有德行咧，呢、這個先真正係你嘅才。你個才幹、人才係得行啊嘛，好啦，女子啦，女子無才就唔係話佢唔讀書，佢冇才學，唔係啊，啱相反，當時嘅女仔同男仔係一樣讀書，琴棋書畫、詩詞歌賦，仲叻過男仔嘅。但女子無才咧，唔係話佢無才，就係佢有才，而佢唔彰顯，好驕傲。你睇我讀幾多書？嗱喺個老公面前成日噼哩啪啦，你唔好講嘢，坐低等我講。咁樣嘅女人出嚟，你中唔中意啊？哇，咁巴渣噶！所以女子無才意思就女子係有好嘅才學，但係佢係隱藏自己，不過謙虛隱藏自己，呢、這個就係一個最大嘅德行啦。就唔係叫你唔讀書做蠢婦，呢、這個係明朝之後嗰啲大男人咧就愛嚟壓制女人嘅。就將中國古人智慧咧就扭曲曬，咁今日我哋咧烏蛇蛇唔知道就成日將明清嗰啲 嗰啲咁嘅即臭男人咧，即係我咁講啦，即係專門壓制女人嘅啲説話，又拎出嚟就鬧個老婆，女子無才便宜得，你唔好讀書，唔好講嘢，唔係咁意思。嗰、那個嘅性格就話咧，當我哋真正有才學嘅人咧，我哋就會彰顯出我一種高貴嘅性格，唔會爭福，唔會搶答，就喺人面前嗰種温柔，但係好有學問嘅。適當嘅時候先講嘢，呢、這個就最大德行。咁作為新娘係咪應該咁學啊？咁你唔好再掟我咯喎！聖經就咁講，真正嘅忍耐咧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因為咧，當我哋即係心中啊，即係中國人話心中有書氣自華，有冇聽過？當你裏邊有聖靈嘅書，你講嘢都好聽啲嘅，都舒服啲嘅。所以當我心中有上帝、有基督嘅生命咧，我哋講嘢出嚟咧，都會帶住基督嘅馨香，帶住上帝嘅智慧，係咪？所以我哋多讀聖經，多睇神嘅話語。嗱，當我哋有咗神嘅話語裏邊咧，咁我哋就唔會隨便咧怨天尤人鬧上帝。哎呀，上帝咁衰，叫我今日拍唔到車嚇、啊，你點樣睇我㗎？我翻教會啊嘛，就唔會咁樣，因為我哋知道神喺好多事情上邊咧都係睇住我哋，看顧我哋。我哋就會產生敬虔啦。神又將敬虔俾我哋，呢、這個敬虔咧就係真正實踐信仰、愛主愛人。一個唔相信上帝嘅人咧，就唔會敬虔，狂妄自大。大家聽過劉曉波咯，係嘛？過咗身啦，中國異見分子攞諾貝爾和平獎。劉曉波喺佢心裏邊，佢講嗰句説話。最驚天動地嘅，佢點講啊？佢係一個民族冇上帝，呢、這個民族係狂妄自大。佢係一個國家冇上帝，呢、這個國家會狂妄自大。佢一個領袖毛澤東冇上帝，佢呢個人咧就混世魔王，所以佢先俾人拉咗。佢係因為一個國家民族冇上帝，佢自己做上帝，佢係藐視一切嘢。一個不信上帝的民族，是一個狂妄自大的民族。我們都為加拿大政府祈禱，加拿大越來越不信上帝，越來越狂妄自大，很多方法來到去，就是不說，未說到逼迫基督教，就是要遠離基督教。所以呢，當一個人不信上帝，狂妄自大，他不畏天，亦都唔會尊重人，更加唔會愛人。當一個人覺得自己信嘅時候，佢唔會愛人，佢只會欺壓人。所以一個真正敬虔嘅人咧，就係會愛頂住。點解？當敬畏上帝嘅時候，佢睇見上帝愛世人，係基督愛人，佢自然就會愛人，會愛頂住。因為愛頂住咧，就係我哋當中嘅。Philadelphia 就是愛頂住的心，敬畏上帝、愛上帝的人就會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神將的愛心交給他，然後他就會產生真正愛人。那跟住落去那個呢，就提到必定會愛眾人。其實呢，彼得沒有講到眾人，他我有愛頂住的心，我們就會有一種無條件的愛人家庭，無條件就作為回應。这个无条件爱就最后了，这个爱就是可以爱所有的人，不单止是爱众人，爱大自然，爱环境，就好像曾子大孝所说，罚一目杀一兽，不以其事非孝人。你不合适的时候去砍伐树木，杀害的动物，你都不是孝顺父母。正如这个阿加皮就是你做不適當的事，不單止對眾人，你亂咁去破壞環境，不愛惜環境，這個已經不是亞加平。亞加平就好像上帝愛護大自然，愛護每一個人，無論有錢人，無論窮人，無論那些最卑微的，都能去愛，更加愛護這個世界，神所造的這個世界。 所以阿加皮不是单单爱众人，就是无条件，好像上帝爱这个世界一样。而那个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心。因为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做，上帝所爱，我们就好像上帝一样去爱完这个世界，无条件的爱，源自真正的信心。跟住彼得就話：佢如果冇咗呢幾樣咧，就會眼瞎，近視，失憶。如果冇咗信心所產生呢個德行咧，我就睇唔到上帝點樣愛呢個世界，我只睇到自己嘅嘢，甚至忘記咗基督嘅愛。在呢三樣，就忘記咗基督救贖我哋，無條件救贖我哋，以致我哋無條件愛護我哋周圍嘅人。因此咧，彼得所講的就是一樣的，真正的信心，上帝就會賜給我們德行，真正的德行，上帝會賜給我們知識，真正的知識，上帝會給我們節制，又或者這樣說，真正的信心就會產生德行，真正的德行就會產生知識，真正的知識就會產生節制，真正的節制就會產生忍耐，真正的忍耐就会产生虔敬，真正的虔敬是会产生爱弟兄的心，而真正爱弟兄的心就会产生爱众人的心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，神就会充充足足的给到我们。所以整个的落实，由信心到最后呢，就爱心。这个就是彼得所跟我们说，最终我翻翻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上帝？如果真信上，真正信上上帝咧，我哋遇见好多困难咧，我哋可以无怨无悔去面对。我举个例子，中文学喺三年几前，喺印尼我第一次见佢，当时佢喺唐牧师嘅教会带领一个嘅讲座，就系少数嘅基督徒点样喺回教徒生活。呢个弟兄咧，他很特殊，他是華人，又是基督徒，而他是竟然當時是做了耶加達大耶加達區的這個的省長，管理耶加達和附近的地方，是超過5000万人口，一個很大的區域。他政績非常好，很團結，所以他得罪了很多人，很多人要置他於死地，但他無懼。但就因為印尼的回教是對基督徒、對華人有很大的偏見，所以在一句說話斷章取義，就說他涉讀了回教的經典，於是呢就上10万人，鼓動10万人上去，來到去抗議，要判他坐監。其實官司是很不公道的，檢控的人就覺得他是沒有犯的事，他是這樣要緩刑，即是坐2个月監緩刑。但誰知呢，那個的回教法庭呢完全不根據法律重判他2年，即時入獄。當時那些人就跟中文學說，他們可以上訴，中文學說我不上訴，我不要跟他鬥爭。很多人覺得中文學你太傻了，中文學我相信上帝，我相信咧神喺当中。佢话我唔去抗辩，唔去抗争，唔系唔公义，而系咧喺咁嘅形势下边咧，你抗争系只会带嚟更大嘅祸及整个嘅区域，所以佢坐咗2年监。喺监狱里边，佢非常嘅好嘅行为，大部分时间佢读聖經啦，同埋支持者會支持嘅信啦，咁相對好。咁佢就提早咗3月咧，就喺今年啫，啱啱上個月就提前獲釋。咁跟住咧，啲人就問佢：你點做咧？佢話基督徒，佢話我好清楚上帝將我擺喺印尼嘅位置。佢話我暫時唔從政， 但會做社會的工作，他是會做去扶貧和去改革這個印尼的制度的工作，因為呢他很受歡迎。我剛才講過三年多前呢，我在同牧師的教會聽他講嘢，他講印尼文呢，當然翻譯很受歡迎，哇，啲人呢係好鍾意佢，特別印尼的婦女，一個幫助了很多印尼婦女呢，使到他們是脫貧，他起了很多的廉價屋給那些人住，所以人看到他入屋，很多人為他哭，是印尼回教的。不過宗教的偏見使到他在這樣的制度下面受大苦，但他的生命很美麗，他坐牢並沒有將他美麗的生命是遮掩了，四處人都講緊呢個基督徒華人點解可以咁好？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影響，因為佢嘅生命亦都幫助咗唐崇榮牧師喺印尼嗰個報道工作。佢唔上訴我，佢呢個我講咗。2017年，唐牧師喺印尼舉行咗100場嘅報道。有些人很不喜歡唐牧師說我驕傲的事，但你知道唐牧師和中文學的生命很美麗，因為他很以福音為重，唐牧師一個很重視這個傳福音。這100場的聚會在印尼每個禮拜2場，一路四處跑，聽到的人是什麼人呢？就是印尼人，大部分是回教徒。那你說回教徒可以信耶穌嗎？馬來西亞不行，因為馬來西亞是回教法，印尼暫時都不是回教法，印尼還是叫做世俗法。所以印尼呢，一個回教徒信耶穌是沒有罪的，你帶印尼的回教徒信耶穌不會觸犯法律的，他是可以信耶穌的，只不過印尼人高興他可以打你，他會燒你屋，那個不合法的。100場報道會每一場都超過1000多人，有時幾百人分幾千人，每次都有上百的伊斯蘭教徒信耶穌。你話做回教徒工作，有邊個可以開100場嘅報道會？係冇死的，因為好多嘅伊斯蘭教極端分子係好唔中意，好冇死的。佢咧就在耶加達起一個大的禮拜堂，不是為了榮耀自己，就是要在見證處。在這個禮拜堂裡面，他印尼的崇拜是有6000多人，但是他這個崇拜，他有普通話崇拜的，普通話崇拜有1000多人，印尼文的崇拜 有6000多人，那有英語的崇拜，差不多成萬人的教會。去這個崇拜呢，你是體驗到一件事，就是在一個伊斯蘭教為主的2億人口印尼，其中有1億6000萬是伊斯蘭教徒，有2000多萬是基督徒少數。在這個教會裡面，其實裡面的人都害怕，我們去崇拜。你知不知道每一朝好早6點喺門口排隊，排隊咧係為乜嘢？係為咗安檢，周圍好嚴密，一定要檢查你嘅銀包、你個身，你車入嚟要照過曬。點解咧？因為每個主人都有可能有一個極端分子成身炸彈仔入嚟炸到你頭。你今日坐到崇拜係咪安全？有冇諗過隔離人嘅炸彈啊？唔會嘅。喺嗰度咧，如果人著件大衫，你就驚啦，即係會成身炸彈。因為喺嗰個地方裏邊，你崇拜每個主日都會面對咁樣嘅危險，所以弟兄姊妹係好忍耐嚟到去被檢查。如果對上帝嘅信心唔夠，你不敢回教，你不敢在地方裡面， 你去見證。去到地步就係與主同行，死就死。中晚學同埋同事，我想舉呢個例子就係，當一個人完全相信上帝，嗰個信心就顯出力量，就顯出一個無怨無悔，甚至面對死亡都仍然勇於前行，要叫人信主，將福音傳開，信心就帶嚟各樣嘅德行。願主親祝福我哋，我哋同心祈禱，求主祝福我哋，讓我哋真心相信，從信心開始，你俾我得行，以致我有勇氣，我哋有德行，而彰顯你嘅榮耀。祝福我哋，與我哋同在，亦都奉主名求。